快修八环， 修完八环修九环， 你北面是天通苑，你南面是大兴县， 东边往西是高碑店，西边往东是八宝山， 早晚高峰的时候你一闭着身体一片， 城里堵车的时候我愿围着你转一圈转一圈， 啊，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，啊，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， 有人说你堵车堵起来比二环更惨， 有人说你畅快 可你还是比不上九环，北面是天通苑，你南面是大兴县， 东边往西是高碑店，西边往东是八宝山， 早晚高峰的时候你阴雨的生机一片， 城里堵车的时候我愿为你转一转， 你北面是天通苑，你南面是大兴县，东边往西是高碑店，西边往东是八宝山， 早晚高峰的时候 你云雨的升起一片，城里堵车的时候我愿围着你转一圈转一圈，啊，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， 啊，五环 六环少一环， 终于有一天呐、 你会修到七环， 修完七环再修八环， 修完八环修九环， 啊，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， 啊，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，有人说你堵车堵起来比二环更惨，有人说你畅快可你还是比不上九环，可你还是比不上九环，可你还是比不上九环，可你还是比不上九环。